Hi everyone,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. 音乐早餐 ，We're loving it. 我是李威廉。 早起先生早上好，欢迎收听音乐早餐，我是龙叶。这个时间欢迎光临我们的早起联盟，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叶，龙马精神龙叶的叶，和我们一起分享你最爱的音乐早餐。泰坦尼克号的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和凯特·温斯莱特再聚首了。小李的基金会呢，会在今天7月26号呢，在法国举行慈善拍卖会，当中一件拍品呢，是有跟两个人共进晚餐的机会。这次拍卖的收入呢，将用于慈善活动。拍到的粉丝呢，将会在10月到11月期间跟两个人在纽约共进晚餐，馆子呢，是由他们两个来选。问题是，跟他们两个共进晚餐是什么意思？他们夫妇请我吃饭吗？我是第三者吗？难道？ 天为止，我根本不认识你。那么大的世界，说相遇就相遇。 天上没有星星，气氛也不像电影。 无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有了969才知道覆盖的威力， 有了969才知道价格的优势， 有了969才知道经典的魅力。 经典969高效传播平台， 969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52200。 早晨阳光灿烂，找到了我的肩膀，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微笑，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。音乐早餐，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看新闻呢，说有个妈妈带着孩子呢坐飞机抵达虹桥机场的时候呢，下了飞机就把行李交给小孩子来看管了，结果呢这个孩子把行李给看丢了，还好民警叔叔呢及时的帮助他把行李找回来了。然后妈妈说行李里面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，就是孩子的暑假作业在里面啊，还好找到了，求这个小朋友的心理阴影面积啊。 My friends say I'm a fool to think that you're the one for me. I guess I'm just a sucker for love. Cause honestly, the truth is that you know I'm never leaving. Cause you're my angel sent from above. 大学研究人员最新发现说，金枪鱼体内存有天然液压系统，可以在金枪鱼游动的时候产生推力，这对于改进自动驾驶交通工具的设计有借鉴的意义。应该有很多朋友喜欢吃金枪鱼刺身了，幻想一下，吃完了金枪鱼，我们就像超跑一样有了满满的动力。 该怎么呼吸，只能够躲在自己的空间，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关心，却回头看看外面的风景，有我在阳光下等着你，快来到我这里，看见蓝天就忘掉了忧郁，就来到我这里，微笑让心情变得很干净，快来到我这里，跟着风吹的方向去旅行，就来到我这里，看世界用最快乐的眼睛 Come to me。虽然天气晴，心里在下雨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，世界很拥挤，该怎么呼吸，只能够躲在自己的空间，没有人了解，没有人关心，却回头看看外面的风景，有我在阳光下等着你，快来到我这里，看见蓝天就忘掉了忧郁，就来到我这里，微笑让心情变得很干净， 有报告显示说，今年六月份呢，全国50个城市超过70%房租较高的，当中我们北京、深圳还有上海、三亚属于租金严重过高的城市。这么看来呢，其中在一座小城有3-5好友有喜欢的工作，压力不会太大，是不是你所向往的惬意呢？不知道你喜欢哪一种生活方式呢？ 上窗前，想要飞得很远，摩天轮在转圈，不停经过蓝天，要去的最高点，等待的时间，眼泪有点咸，透过玻璃看见两张固执的脸，我加班望着想要被全世界发现，闭上双眼，色彩渐变，好想冒险，总会到最高点，再坚持一天，梦会实现。我们在高处吹着风，做渺小的梦，透过玻璃看见了

欠我欠我好多钱，你夸我夸我夸我活神仙，你骂我骂我骂我没唱片。2008年夏天，我开了一间酒吧，幻想着靠它赚钱买自由。朋友们白吃白喝，捧得我神魂颠倒，算算账赔了10万，吼吼，自以为是的太保猛，风光不再的太某某，而谁能给的太某某，讨厌自己说我没出息，你给我给我怪我滚出去，你和我和我和我谈恋爱，你等我等我等我来伤害。想回到简单的从前，我要唱我的唱片，多年后用来纪念，在老去之前快乐无边。 昨天在微博上看到有人调侃说，曾经以为在青岛这个小城有一套房有一辆车，生活就会靠谱一点了，直到今天这个小城告诉我，你还缺一条船，你带上我，我带上船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只要心中有海，哪里都是马尔代夫哦。 情节